弟兄姐妹早安。就在一瞬间，因为这个名字是我们诗班在练唱的一首诗歌，就在一瞬间。就在一瞬间，这间教会30年了。就在一瞬间，个人来了这教会8年。就在一瞬间，很多的事情发生。就在一瞬间，我已经70岁了。很多事情啊，就是在一瞬间。这个最近网络上有一篇文章，是那个村上春树，这个日本作家还蛮有名的。他说人啊，不是慢慢的变老，而是一瞬间变老的。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。他说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，第一根白头发开始的，而是从放弃自己那一刻开始。只有一种人，岁月好像遗忘了他们，一辈子似乎都不会老。这些人老去的只是年龄，不老的却是气质跟神色啊。那是他们都注意以下的这些特质，我们可以听听啊。村上春树说了，他说有8点。那第一点呢，有一颗童心未泯，一颗纯真的心。第二点呢，注重仪表，就是不会太邋遢，那总是要打扮一下。第三点就是经常旅行。第四点就是心地善良。第五点是活到老学到老。第六点是有生活的情调。第七点是坚持运动。第八点是对不起啊，让你们很难过。第八点就是心态要年轻。我回想啊，这间教会30年，转眼8月份就30年了。那在座的有很多是从教会开始就在这里，那当然中间也有来来去去的。那如果我的印象，我所听到的事情没有差的话，这间教会在开始成立的时候好像人就蛮多的，就跟现在差不多。我不知道有人们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可能有的时候比这个还要多啊。那当然经过这个中间有很多，那么在这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传道人在这个当中离开了，也有再回来的。那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也有这个告别这个世界的，也有离开这间教会的。我今天为什么要用这个摩西写的这篇诗，也就是诗篇90篇，也就是诗篇里面唯一的一篇是摩西写的。他在旧约里面生命记从31章到34章都是摩西到最后要进迦南之前，在那个地方神跟他讲，你在这里看看就可以了，你可以不用进迦南了。在那个时候写了生命记32章，那也写了诗篇的30篇。那也是因为神叫他写一篇诗歌，写一篇文章要留下来给这个后代的做见证。见证什么呢？这个诗篇90篇他一共写了17节啊，我今天用的1到6节。他说摩西说，摩西的祷告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惊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转到第10节，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 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一瞬间，刹那间的永恒，其实这是很矛盾的一种说法。但是呢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有很多的那个一瞬间或者一刹那，是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就好像那个永恒就在那个当中。根据神所说的这些话，摩西所说写的这些话呢，他所形容的，说神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经。如果上次我们在那讲，如果以这种算法的话，70岁，当时摩西几岁？摩西将近120岁。他说人生70，若是强壮可以到80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如果人的一生汲汲营营，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那么真是到这个人生尽头的时候啊，一场空，一场虚空。所以在诗人余光中写了一首诗，他在70岁的时候写，他说：“再长的江河终必要入海，河口那片三角洲还要奔波多少，多久才能抵达？”最后他又说：“再长的江河终必要入海，河水永在，而河常在。”河水永在，永不回头，就讲明这个水啊，它是从供应的泉源出来，然后成为大川。我们中国很有名的长江黄河，从巴颜喀拉山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两股泉源出来，但是成为两条大河，孕育了一个中华民族。那么它入口的地方呢？入口的地方它是入大海，入大海的时候呢，所经过的那些水，就好像我们人的一生。河再长，它总要入海；河水再多，它总要入海。但是呢，它所盼望的呢，河口的三角洲，这就是神告诉我们：我们人呢，在一生当中，你必须要有安身立命，你必须要追求到那个平安，追求到那个永恒，在人生的当中，你能遇见那个永恒。因为传道书说，他将永生放在人的心中，所以人的一生的岁月，也许是70，也许是80，也许还不到，也许超过。可是这一生的愁烦，就像我们刚刚讲，人不是慢慢变老，而是你的心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突然的变老。突然的变老，是因为你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想法，放弃了自己的追求，放弃了自己所盼望的事情。当你没有盼望的时候，或者你很茫然的时候，你会不知道你这一生汲汲营营你在求什么。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当中讲说，怎么样我们被赎回，尤其是我们在一生的当中怎么样赎回我们的岁月。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，我们的岁月是可以赎回的，我们的岁月是可以赢回来的。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这个时间的价值，在这个时间的当中我们到底得着了什么生命。今天早上很早，我收到一封那个简讯，那是我在北监带的一位同学，他出来1年多。这位同学在监狱的时候呢，他说他做传道人，他说他的传道，他的牧师告诉他，出来以后好好装备，做个传道人。所以我在带他的这几年的当中，他一直告诉我他要做传道人。那么他也很努力的在那个当中在灵修，丰盛人生也看得很好，也在当里面的杂役，在带其他的人。他也对很多事情不满，因为他是军人出身，他是蛙人出身，他经过严格的训练，所以他在那边呢，他对别人都要求很多。就有一天在我们在私下谈话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到底为什么事进来？他说我只不过跑到金店跟他们借了一点东西。我说哦，借的多不多？我说你刑期多长？好像借的还不少。我说你那根本就叫抢劫嘛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军人的身份， 所以他的刑期蛮重的。在带他的当中呢，有几次他要报假释，他很开心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要报假释了。我出来以后呢，我要这个去读神学院，我要做传道人。”我说：“感谢赞美主，你的路还很长，最重要的是生命，生命有没有翻转？如果定睛在你的生活上面呢，我就很难。”结果出来以后呢，他报假释之前还被驳回一次。驳回一次，我再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被关紧闭啊，他被就送到那个紧闭房去了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他说他在里面啊拿药给别人，然后被那个被摄影机给摄下来了，所以他就当场被抓，然后就关紧闭。我后来他出来，我碰到他，我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他生病了，他很难过，我就拿药给他。我说你又不是医生，在这里面不是有规定不可以吗？你拿什么药给他？他说我拿那种感冒药。你知道感冒药就是有那个麻醉的那个，就是会成瘾性的东西。他说我拿那个给他。我说那你怎么会被知道？他说被拍下来了。我说你如果要做个传道人，就是要诚实。上两个礼拜我就讲过要诚实。所以当他再报假释出来这一年多，他一出来的时候，我就问他你到哪里去了？他就回了台东去了。回台东第一件事就抱怨，他说中途之家给了我一个那个庙，就是和尚住的地方，叫他去那边报道。他说他为什么不给我这个，我信仰基督，为什么不让我到基督教？我说你到哪里都一样，最重要你的心啊，你的心，你的生命有没有翻转？所以他在那边沉寂一段时间呢。后来因为我在 FB 上常常看到他，那我只是看。当他生命有沉沦的时候，我就会提醒他，我说：“哎，最近有没有灵修啊？有没有祷告？”他就会警醒一下。然后常常有三不五时看到他的动态，还蛮活泼的。最近这个大概感情受了挫折，他今天早上发了一个，他说：“我要回台东，要重新过日子啊，要好好的去检讨我要到底什么样一个方向。”已经出来一年多了。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转眼之间，一瞬间，在里面做的也是一瞬间。十多年一瞬间，出来一年也是一瞬间。结果他就说在外面生活不容易啊，我赚了一点钱也没办法存，要交个朋友嘛又交不到，然后就诸多挫折啊。他说我想回去，再回到我刚出来的那个地方去好好的静思啊，去静思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还是要记得这一段时间上帝没有离开你，你的生命呢上帝一直与你同在。另外呢，就是你还是要去领受到底是生命重要呢还是你的生活重要。如果有好的生命呢，你必有好的生活，如果有好的生活呢，你不一定有好的生命。这个意思我相信我们听得懂。就好像我们教会在这边三十年，一瞬之间一晃就过去了。我们到欧洲，到很多名胜古迹的地方看，那个教堂都是几百年的，尤其到那个威尼斯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圣马可大教堂里面，他因为说他们把马可从埃及接回来，遗体要回来放在那个地方，所以那个地方叫圣马可大教堂。那上面有一个雕像是巴德罗麦，我们看了很久看不太懂，因为他身上披了一个很大的披风，但是好像又不是披风，就披在身上。所以我们就问了当地的导游，也顺便去查了一下他的事情。他就说他的殉道呢是把他的皮剥下来，然后他就活生生的在那边殉道。我讲这话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些传道人的殉道，看的是一个雕像，看的是一个那个教堂的建筑物，但是他们的生命到现在还是被人家纪念。我所讲的重点是，当我们的生命有神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很多的日子过得是丰盛的，是满足的。若是人生过得很精彩很灿烂，但是像所罗门所写的传道书，虚空的虚空，到头都是虚空，日光之上日光之下，如果心中没有神同在的，你很难理解那些世界的奥秘，宇宙的奥秘。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隐秘的事是属神的，明显出来显明出来的事是属人的。我们看到的事情，我们懂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学习，这些是属人的。 但是还有很多我们不懂的奥秘，我们看不到的，我们不知道的，这是属神的。属神的他有绝对的权柄，他要不要启示你，他要不要彰显给你看，他要不要提醒你，让你有悟性，让你的圣灵，让他的圣灵跟你的灵能成为一个结合。所以我们常在讲说，在这样的日子当中，我们的跟神亲近的日子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如果说我们没有跟神亲近，我们很难去领受我们自己的那个灵跟圣灵之间的一个接触，那个生命没有火花，那个生命没有能力，那个生命没有看见，只是在转变我们的环境，转变我们的处境，那个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个因为环境会变，人会老，体力会衰退，生命会不精彩。所以刚刚村上春树这样讲，他说人不是慢慢变老的，而是你那个心境啊没有达到那个层次，你没有发现哪一个才是你生命的泉源，才是你生命的主，这个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谁在你在绝望的时候，在你在走投无路，在你在绝处的时候，谁可以给你希望？我们在讲很多人在信民间宗教的，他们就讲说这个喜欢拿西游记来做比方，他说西游记里面呢最有本事的就是那个孙悟空呢，他善变善称善争，就是善发脾气，善于去争夺那个位置，他要去比，他脾气不好，常常大闹天庭，大闹这个阎罗殿，大闹海龙王，他要位分，所以他会去争他的位分，他觉得本事很大，他不但要做像人一样，他还要做仙，所以他大闹天庭。那就讲这个人也有这样的本性，他其实所描绘的是一个人的那个灵里面，那个心里面是这样的想法。所以呢他有叫争到名分了，叫美猴王，他也争到名分了，叫齐天大圣，他也争到名分了，所以他不但在天上吵，他还跑到海里吵，还跑到这个地下吵，这个就是孙悟空。但是呢他的师父叫什么？唐三藏。唐三藏是一个有良心的人，他的良心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认为他的经不够，所以他要去取经。他之所以去取经的意思就是说，有人问他，有高僧问他说，你觉得你的经是最好的吗？你觉得你的经是已经透彻了吗？他就检讨之下觉得说，我是不够的，所以我要去取经，我要去取那个生命的精髓在哪里，我一定要去寻个根，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河口的三角洲，我寻到了以后呢，我才能定睛在那个上面，我的才能安身立命在这个宇宙间里面。所以呢他要去取经，取经的除了这个孙悟空以外呢，他还有一个徒弟叫猪八戒，对吧？猪八戒这个食色性贪，这个就是人性在这里面，贪吃贪色贪性，什么都贪，这是猪八戒。猪八戒的这个表示呢，是在我们人性里面很大的一个弱点。我们人为了要追求安定，追求平稳，记得上次讲洛克菲勒，人家问他，他很有钱了，多少钱才够再多一点点？我们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本性在，凡事多一点总是保障强一点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是要多一点，什么都是要好一点，再来一点，这就是贪。所以在这个人的性情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弱点。那这还有一个徒弟叫什么呢？沙悟净。这沙悟净是一个盲从的，他是有个盲点的。那这个盲点呢，就是没有主见，常常被那个潜在的意识，就是黑暗的意识是所左右，因为他盲从，因为他没有意见，他凡事没有意见，但是常常有幽暗的意识在他的心中出来。我们也是这样啊，当我们在被分析的时候，我们是有灵有魂有体还有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当中呢，讲的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心，心要保守。你的心要怎么样保守？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像上次讲，我们不够诚实，我们没有一颗清洁的心，没有一个无愧的良心，没有一个完整的心，没有一个无伪的信心，真的是你就是相信吗？你真的就是诚诚实实的在神面前敞开我们的一切， 跟神说。那在这个当中，诚实非常重要。若是不能诚实，我们就会被刚刚讲的圣经讲的，我举了那几个人，这个唐三藏也好，孙悟空也好，猪八戒也好，沙悟净也好，跟我们圣经上讲的，他说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其实就涵盖在这里面。就我们人的灵魂体都在这上面，灵魂体不够，但是我们有良心，我们的良心常常因为我们的良知去左右我们的良心，因为我们的良知是建立在软弱上面，我们的良心建立在软弱上面，以至于产生了我们良知的偏差。良知是好的不得了，但是因为我们有软弱，所以软弱影响到我们的良知，所以你的良知跟我的良知，你的良心跟我的良心的标准，只有摊开敞开在神的面前，由他来清洁，由他来供应。当我们的心仰望神的时候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常常讲圣灵就进来，圣灵是带能力的，圣灵是带奥秘的。刚刚讲隐秘的事是属神的，看得见的是 属人的。所以如果要属神的事，我们要明白，要清楚，要那个带能力的，非要圣灵同在不可。若是没有圣灵同在，是其他的灵，那就不是一颗清洁的心，也不是一个无愧的良心，一颗完整的心，也不是一个无伪的信心，而是你逢庙必拜，你逢到有办法的你就拜托，逢到比你行的你都求，所以非常辛苦，汲汲营营，金花所金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因为这一生一世我很有办法，这也不过是个今生的骄傲。当我们没有那口气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再去说我们的骄傲。在这一瞬间8年，我们检讨一下，也不要讲检讨，我们回顾一下。我记得刚来的时候，我用的是一段经文，是合一，那个合一是在以弗所书2章说的，你们从前远离神，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清净了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我们死在过犯当中，我们得救本乎恩，我们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，是因为我们因信而得生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。我们因为信他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信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所以那个道离我们不远，就在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之间，这是圣经说的话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心口合一的话，那个道就在我们中间，如果心口不能合一的话，那个道会偏离。如果你的心没有追求一颗清洁的心，没有追求一个回转的心，没有追求一个悔改的心，那个圣灵没有进来，很难使我们清洁，因为圣灵可以使我们更洁净，因为我们的洁净有限，唯独我们在相信他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的时候，圣灵进来，使我们发生许多奥妙的事情，以至于我们得到那样的荣耀，那样的荣光，来见证神的荣耀。因为很多的事情，我们生命没有翻转之前，在我们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是不可能的。这一辈子我都在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可能改？我为什么要改？我没有需要要改，我这一辈子所追求的就是我从小立的愿望，我就是要这样做。可是当你的生命走到低谷的时候，或者生命走到彷徨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下面一步该怎么走的时候，开始寻求，寻求什么？寻求帮助。帮助你的人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，帮助你到底，那个就是帮助。如果不能帮助你到底，那个陪伴是假的。我刚刚讲那个同学也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在陪伴的时候，不是说今天我陪伴你这段时间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就责任了，当你离开的时候我还在追踪。为什么要追踪？因为生命可怜了，生命被神翻转过来以后还会不会再下去呢？很难说，除非你的信心是无伪的，信心是真的相信，你是真的在神面前诚实，那个圣灵就帮助我们，圣灵就帮助我们。在这个教会当中30年， 我现在比较紧张的，为什么要来讲这一段事情呢？我是在想，如果在30年，这间教会还是这个样，我们这个历代的传道人是有很大的亏欠。这个亏欠是不知道我们所得到的生命，我们所传达的生命，在神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来到他面前的朋友们，他们的距离是什么？是真的在主的里面吗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吗？是真的在神的里面吗？还是神真的在他们里面呢？我们这些做传道的人是被呼召的，是要委身的。我们在第二个阶段，我用的是向下扎根，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那是用耶利米书的，他说依靠耶和华的人，以耶和华为可靠，那人是有福的。他必像树栽于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叶子仍必青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人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我们在第二个阶段，我们多么的盼望，我们清楚我们的供应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也常常在这里说，这间教会虽然小，看起来不丰盛，但是一无所缺。到如今一无所缺，到如今样样都有，到如今要的神必供应。30年，一瞬之间，在一瞬之间还可以有个30年。如果说我们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的这个阶段我们没有得着，那也不过是读了一段耶利米书17章7到8节的经文而已。所以我们在第二个阶段，我们多么的盼望这个教会是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再下来，我用的是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个我们用了将近2年多，不到3年。尾声跟中心多么的重要。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，我们绝对不轻易的尾声给别人的，甚至于在教会，对我们的神，对我们的基督，我们也不轻易的尾声。即使听到呼召，听到神在跟你招手，听到神在你生命中彰显了他的荣耀，成为你的喜乐，成为你的荣耀冠冕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不舍得尾声。这就是人，这就是人。我们今天在这里为什么要前面那个阶段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？我们盼望在这个教会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，我们是有个信仰生命的。如果我们的生命得着，我们得翻转，我们才有那个中心的尾声。如果中心的尾声，你才能全然的看见。什么叫全然的看见？神就将那些你看不到的奥秘启示你，让你成为一个神同在、有智慧、有悟性、有爱的人。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。在那个合一当中，让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，恢复跟神的关系。因为跟神的关系恢复，所以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会恢复。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跟很多人的关系不好，哎，也是我们那些不愿意再去看到这些人，也摆天天摆在我们眼前，也你甩不掉的那些人，你跟他的关系不好。我也有这样的经验。唯独你在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，神的那个爱很奇妙，神的那个能力很奇妙，神的那个圣灵更奇妙，让你看见很多事，让你看懂很多事。奇妙的是他的怜悯就进来了，奇妙的是他的爱就进来了，不再是一个凡事讲理。凡事讲理在这个世界上，对基督徒来讲已经不是最高境界了。如果凡事讲理的话，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好混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不讲理的。天天跟你讲道理的人就是最不讲理的人，那种叫道理上的暴力，他讲起来都是头头是道，做起来一无是处。我们不希望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。我们凭什么？凭修炼吗？凭道德吗？凭修为吗？ 都不是凭神的生命同在翻转我们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主。我们愿意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他告诉我们，从旧约上讲到新约，那个道离我们不远，而且将那个道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那个道可以让我们从枯骨成为活人，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，这多么神奇的事情。生命的翻转，只有生命造就生命。我们常常看到生命造就生命的时候，很多人很感动啊，真的，你看到这个人，他的生命从那个低谷，从那个一塌糊涂的地方，他爬起来，他站起来，他家里面的人的那个喜乐，那个开心，没有办法形容。他的那个见证不用讲，因为他生命就彰显出来了。我们看了很多的这种在生命中翻转过来的，也很多在里面的人，他心里很不服气。我一再讲说，里面的同学真是英雄好汉很多。我们按照记录来看，上至总统，下至凡夫走卒都在里面，都有，都有。有没有本事？都很有本事。你要问什么都可以问得到，有法官，有检察官，有博士，有将军，什么都有。里面要做一些事情不难，要写个诉状，里面写诉状的都非常厉害，越写越好，越写越好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人才很多。但是你看到他们生命翻转的时候，那很奇妙，他真的是在那个非常警醒的那个日子当中在过活。他紧紧抓住神的道理，他紧紧的抓住那个生命的光，那个光是他脚前的灯，是他路上的光，照亮他的时候，他真是很奇妙。你就觉得他，哎，奇怪，这个人改变了，他说话，他的生命跟他的看见完全不一样。平常你跟他讲，他跟你说真话，跟你说假话，他在这个社会上的经验讲到你头都昏，你绝对没有他行，他比你还懂。我们唯有以诚实的心在那边盼望他的生命得着。所以在那个地方，我们讲，我们那两年我们在讲尾声，全然的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不是我们把一些牲畜，把这个羊牛鸡放在这个前面来敬拜来祭祀的时候就得到他的欢心，而是他希望我们有个忧伤的灵，痛悔的心在他面前，还是那颗心，那颗心，我们怎么回复我们的心，回复原来的心，保守你的心，这是一再讲的。在那个当中，我们那几年在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这讲的是尾声，因为神的怜悯让我们得以称义，神的怜悯让我们得以成圣，称义是因为我们相信他，他称我们为义，成圣是他分别我们，让我们归他成为圣洁的，让我们是一个得胜的生命。这个得胜的生命是他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回复了跟天父的关系。前几个礼拜有讲过浪子，连了两个礼拜讲浪子，浪子回头的时候父亲很开心，告诉他的弟兄，你也不要难过，因为你得回一个弟兄，我得回一个儿子，而且他是失而复得，他是死里复活。这种生命啊，若是没有造物主，没有创造生命的主来亲自参与，很难，非常的难，非常的难。我们看过一个家中三代为了这个孩子啊，伤心难过，放弃，甚至于不认这样的事，很多啊，太多了。你看得真的难过。他说他悔改，家里人说不用了，你不用回来。我不止一次在这讲，现在这位同学到处在做见证，下礼拜我要帮他带很多的书回去，叫出死入生。他常常在各大监狱里面走动，因为他从十几岁就进入，而且兄弟两个都在里面。这个爸爸呢，就这么两个儿子。这个爸爸呢，以前是飞行的教练。他爸爸觉得这两个儿子很丢脸， 现在他带着他的爸爸他的妈妈到处在传福音，在见证，见证什么生命的悔改。当他在说的时候，那些同学很注意听，比我们讲还有用。因为那个烂命啊，他经过，他知道，从十多岁就在外面打混，在里面的时间比在家里的时间还多。当他翻转的时候，四周的人看见，四周的人接待他，很多的人看他生命的翻转，他非常的警醒。他只要随时只要有一点火气出来啊，他自己都会警醒。哎呀，又不对了，不用旁边的人讲，不用旁边的人讲。这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，生命，我们生命的主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多么盼望，因为他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基督徒绝对不刻板，基督徒绝对是活泼的，基督徒绝对是聪明的，基督徒绝对是有智慧的，不是那么古板。活泼的道也是神的话，既然他的道是活泼的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过得不活泼？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过得那么多的花样，还仍然非常的乏味？就是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没有恢复，就是因为我们跟他没有开肠破肚，没有尾声，没有忠心的尾声。所以在这个当中他讲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他会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就想像那个再长的河，它 终究要入海，河仍然在，水仍然长流，我们到哪里去了？入海以后我们就不见了。若是在这个当中我们有一个信靠的依据，我们有一个信靠的盼望，我们所受的一切就像那条 长长的河流，它所经过的千山万里，它所经过的峡谷，它所经过的所有的地方，还有很多的小支流流进来以后跟它汇集在一起，我们的人生也不过就像那个河流当中的水一样，冲出入海以后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，不见了就没有了。若是我们的心是安定的，我们的心有一个盼望的依靠，我们的心有一个落实的依据，这个依据让我们在那个出口的三角洲上面充满了人生的精彩。你可以看过往的人生，看很多，因为你看得懂，因为圣灵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在那个当中我们可以领受神的能力，可以领受神的精彩，可以领受神的怜悯，可以领受神的爱。若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这些因素，充满了这些元素，那不是很精彩？若是没有这些，我们那个花钱买不到的。所以最后我们在为什么我讲的最后这个呢？因为这六月份我准备要发明年的讲员邀请，我发了一半还没开始发，我发不出去，因为明年的我们教会的方向在哪里我还没有看见，我还没有寻找。因为就在一霎间这些经文都在我们的眼前，我几乎想到要做到的都讲了，当然圣经包含了很多。所以在这几年我用的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。所以我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彼此接纳多难啊，尤其做一个传道人，哪些话当说，哪些话不当说，哪些话要说，哪些话不要说，说了得罪人，说了人家不开心，说了用我自己的话打我自己的嘴。因为神设立了很多教会，青年公园浸信会绝不是唯一的，教会很多，教会比麦当劳的限制还低，麦当劳的限制几公尺之内不能再设第二家分店，教会没有这个限制，教会常常几家连在一起。大家都传什么？都传神的道啊，为什么有差别？为什么有差别？我不懂。为什么神让教师、让先知、让牧师、让老师、让这些有位分的人在这里， 不能说话，说话要得罪人，说话要小心，否则因为你是靠这个吃饭的。有这种事吗？圣经说传道的是靠上帝的，祭司也是上帝的，一切都是上帝的。若是我们自己有清楚的看见，有忠心的教导，让我们真是从开始的合一，到凡事能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，靠依靠神，那人是有福的。我们就像栽在水边的树，有不断的供应，根可以扎得很深，往上可以接圣灵的果子。我们往下扎根，我们有生命彰显，有神的荣耀给我们，我们有尾声，有线上，有中心，有呼召，有听到，而且我们是活泼的，我们有变化的。加上这两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，爱人如己，我们彼此接纳，如同在基督接纳我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我不相信这样的教会会不健康，我不相信这样的教会神不会添加能力给我们，将人数像彼得五旬节讲到一样添加他3000人，这有数字根据的，不是我说的。那个时候他的教会我常常讲120个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3000人嘛，我们有60人，我们最起码可以增加1500人。以这个数据来推断的话，若是圣灵降在我们当中，有五旬节的那个圣灵降临，又明白神的话，因为圣灵降临我们当中是让我们来述说神的大能，来彰显神的荣耀，来述说神的美好，来恢复跟神的关系以及跟人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最需要祷告的是在神面前回转，最需要祷告的是我们心中最过不去的事，最过不去的人，我们可以拿出来在神的面前来祷告。最过不去的人，最过不去的事，我们可以这样做吗？当我们能这样做的时候，神会让我们看见很多的奥妙，很多的奥秘。这个就是隐藏的事是属神的，神会让我们看见。所以我很盼望在往后的时间有更好的方向出来。在这间教会，虽然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，若是强壮可到80，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如果说有一天我80岁还在这边混的话，转眼成空，人家就说有一个人在这边传道到老也不离开教会，也没有造就了生命啊。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哇，我有一天到神的面前，我要如何交账？上帝一定说，你小子混了那么久，你终于来了，好好算账。我成为传道人，我始终抱持着感恩的心，就是上帝没有少给过我，没有少给过我。那我们不能吃香喝辣以后，该你来做事的时候不忠心、不尽力、不尽心尽意尽力，这是我最近非常这个乏力感的。我的乏力感是真的，我不知道，我还要再把明年的、明后年的这个方向如何的来定。难道再重新把冷饭再炒一遍吗？还是求神帮助我们，加添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造就，彼此在神的道中来，在这个就在一瞬间来领受这种永恒，领受这种永生。如果是按照时间来计算的话，按照神的话，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。我上次有在这边换算过，他说如果从耶稣到现在，千年如一日，过2天的时间，对不对？2000多年嘛，2天嘛，在神看来，那我们这个70岁呢，在神看来也不过12小时多。如果千年如一日的话，如果千年，如果那个日子如夜间的一惊啊，那也不过是几分钟而已。70岁也不过几分钟而已，所以几分钟在神的眼中来看，这个没有什么稀奇，就像再长的河， 你都有入海的时候，再多的水它都有不见的时候，你永远不会在当中。若是我们有安身立命的，我们有仰望，我们有依靠，坚定我们的信心，相信他是唯一的神，相信他是真神，相信他会垂听我们的，也相信他会应允我们，我们因信得生，因信称义，更能因信成圣。成圣被他分别出来是何等的恩典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天父，我们向前感恩，我们在世的日子，我们在侍奉的日子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日子非常的长，日子非常的低沉，但是我们相信你在天上的宝座看看我们有没有寻求的。当我们在寻求的时候，你就让我们寻见；当我们在仰望的时候，你就让我们明白；当我们在祈求的时候，你赐下启示的灵让我们有悟性；当我们缺乏的时候，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供应，是我们的磐石，更是我们的盾牌。因为你的给我们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，无论是天上地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我们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有这样得胜的生命，我们还有什么害怕的呢？我们有这样得胜的生命，我们为什么不去造就别人呢？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因为你让我们跟你恢复了关系，你也让我们得到从你而来的能力。你为的是要拯救那世上失丧的人，主啊，也愿我们有这样的看见，有这样的作为，能传达你的道，来行你的道。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 阿门。